110蚊，比上日收市升7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52.62美元，卖出1753.52美元。港汇指数101.4，跌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猫步，大家听得多甚至看得多了。以流浪猫为主题编成舞蹈又是什么一回事？救助流浪猫30年的它当中有什么经验分享？猫和人类的关系又如何抱出来呢？邓达志同嘉宾舞蹈家梅卓燕一起讲猫舞人生。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雇员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蚊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考下你，知唔知全运会嘅全名系咩咧？ 知，系全国运动会啊！ 咁你又知唔知香港代表队派咗几多人出赛啊？ 知，一共有171个运动员参加18个唔同嘅项目。 点解你会知咁多嘅咧？ 咪就系因为我哋有听港台体坛123咯。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的嘉宾是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兼行政总裁李凡峰。 发展是企业的第一要务，没有发展这间公司就不会长远。 与 CEO 对话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又翻到嚟星期四嘅广东广西，我系今晚嘅主持人邓达志。其实好多个星期四晚都系我，我对面只有一个嘉宾啫。今日呢个嘉宾咧就是老友记啊，梅卓燕。 Hello， 各位好。 系啦，舞蹈家梅卓燕。今晚咧我哋讲嘅话题咧就系、是，其实即系咁睇个题目咧就猫舞人生，其实唔系嘅，系猫舞人生系三件事嚟嘅。咁咧，点解我要揾阿小梅？小梅咧就梅卓燕，我哋叫关小梅。咁咧就上嚟同我哋一齐分享佢呢一个舞蹈作品《日记7》。 嗯， 点解咧？因为咧睇完之后咧，我相信我同所有观众都一样咧，系非常感动。系啦，只能够讲系非常感动。咁然后之后咧，我先至之前咧，我唔特登去睇其他作者写过嘅嘢，即系睇之前。咁我特登咧系睇完咗啦，咁然后我先至再翻查睇咧，其实大家都差唔多有共同嘅观点同埋感觉嘅，吓就系感动， 嗯， 吓系啦，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好 amazing 咯，因为我作为一个舞者嚟讲咧，小梅一路都冇停到，你一路都即系唔系话有啲即系有啲舞蹈家咧，其实去到咁上下，佢就系、是、即系佢编舞啦。佢編舞啦，佢排舞啦，但佢就自己就唔會再喐噶啦。咁、 嗯、 但係你一路都係堅持，你一路都未停過。你係當然你有即係幫其他人編舞啦、嗯，但你自己係一路都冇停過，繼續喺舞台上邊一路喺度伸展。 係啊，好 enjoy 嘅，因為好 enjoy 舞台。 係啦、 嗯， 作為一個舞蹈家，咁同其他嘅所有嘅，譬如喺舞台上面演出嘅藝術家一樣啦，即係舞台就係你個生命嘅框架嚟嘅。 即系冇咗呢个框架嘅话咧，咁你就即系呢、這个即系呢个生命咧就有即系有欠噶啦，就会吓。好啦，我俾你自己讲下啦。你今次呢个日记七系用一个乜嘢观点？嗱、嗯，当然我系明白啦，我睇一路睇，我当然好明白啦。同你拣嘅歌又好劲啦，就一路 lead 住我哋，即系进入去你个舞蹈度啦。咁、嗯、但系我想你由你自己讲，即系舞蹈七，即系点？你点去编一个起源系点咧？ 嗯嗯。嗱，你睇过我上一次日记录啦， 系啦， 咁嗰次咧就系、是、讲一个五十岁嘅身体女性身体啦，嗰、那个角度，咁同埋一啲舞蹈生涯咁样，咁所以今次咧我就要揾个另一个喺一啲好似一啲生命嘅少少总结咁嘅，咁所以嗰次、譬如我上一次系。我突然間好 realize 一個老去咗個身體，然後跟住就有好多好多感想，所以我就做一個日記。咁所以我每一次日記其實都係因為有啲對人生有啲嘅自己嘅生命經歷啊，有一啲啲嘅嘢，好想記低，而嗰樣嘢又覺得好似同其他人分享咧，係會大家都可能會得到一種共鳴嘅，因為可能我哋都高呼一樣嘅嘢，但我就好想將我嘅經驗講出嚟啦，咁樣。 嗯。 咁所以今次嘅题材咧，我就系 focus 咗去流浪猫同埋猫嘅。 嗯。 咁因为我自己由三十岁开始咧，我就邂逅咗喺个街度执咗。 Cat lover， 即系我之前讲咧，即系所有同猫有关系嘅嘢咧，都系小梅网罗嘅嘢啦，包括即系街头嘅流浪猫啊。或者其他的貓啊，即係同貓有關係嘅貓嘅圖畫啊，甚至我自己去旅行咧，我都要帶一件即係喺旅途上面嘅貓嘅物件翻嚟俾佢嘅。即係譬如咧，即係古埃及咧，古埃及貓咧係一種係好奇妙嘅、好神圣嘅嘢，甚至即係法老王咧、法老王都會即係俾一個地位，貓係有個地位嘅。咁、所以亦都好多雕像咧同貓有關係嘅。 係。 咁所以當然咧，即係佢因為佢古老幾千年嘅幾千年前佢哋做嘅事情咧，嗰啲貓嘅雕像咧，咁而家就即係當家當行喺金字塔附近啲買得到咧，係即係啲即係按照佢 copy 出嚟嘅。咁我都要帶一件翻嚟俾小梅嘅嗰陣時，係啦。咁所以咧，大家都熟小梅嘅人咧，都會知道貓同佢咧係息息相關嘅喺佢嘅成個生活入邊。 嗯，係啊。咁所以就因為同佢哋生活咗好耐。咁我就會覺得咧，其實佢哋真係好似喺我個導師嚟嘅，喺好多好多方面咧，其實教咗好多嘢。咁再加上我除咗即係將佢哋帶翻屋企嗰啲，我養嗰啲啦，咁另外都其實有好多仍然喺街上流浪嗰啲係冇辦法帶到翻屋企嘅，但我都會每一日咧都會去喂佢哋啦，同埋 take care 佢哋嘅。咁所以喺個街度 take care 流浪貓咧，佢又俾我另外一種好深嘅感受嘅，就係。我会想起那个他们的遭遇那种被遗弃或者不知道为什么会在个街道或者可能在个街道出身或者怎样或者走失等等的原因。然后你在他照顾他的过程见到他们初那种不适应然后慢慢很快他就适应了然后跟着在个街的生活无论那个环境是怎样都好他都是仍然能够很自在生活的可以这样说。即系佢嗰种精神令我觉得我好感动啊！哇，原来呢种好感动，因为我哋人相比起上嚟，我哋其实脆弱佢好多嘅，我哋好多嘢好似放唔开，好多嘢都少少嘅打击啦，好似戒唔到。但系佢哋系好劲咯，我觉得吓，好快脆就哇，完全即系好啦，呢度就系我屋企啦咁样。咁所以就好快脆会愣起。咁其实即系我哋自己在喺人生。依一生里面我哋点样去spend 我哋嘅生命，然后佢哋点样吓咁呢啲嘢系令我系有好大嘅感触嘅。就算我哋系几即系俾佢哋可能幸运好多好多都好啦，但如果我哋抽离嚟睇，咦，其实无论系点，其实我哋都系咁样一刹那就过咗一个人生嘅。人可能就會好多好多負擔，可能又會跌入去啲唔開心啊，或者點好多 struggle。但係佢哋係好簡單嘅，然後佢哋係好 pure 嘅。可能喺街度好污糟，但係佢執到塊紙咧，執到個葉咧，佢都可以喺度玩半日。即係我覺得嗰種 attitude 係好犀利啦。咁當然亦都加上我自己亦都再諗起， 我自己屋企或者 William 你都是一样，我哋其实是好多好多人的屋企可能都一样，都是一啲移民家族嚟嘅，即系我哋由唔知第几度开始就已经沿住周嚟走，周嚟走咁样。咁我哋呢啲嘅周嚟走，然后我都喺度谂紧，即系佢哋当初走咗去第二度嘅时候，佢哋点样生活嘅咧？我相信佢哋都可能系 都系浮萍嚟嘅，都系 浮萍嚟嘅，系啊。但系我相信佢哋即系。佢哋因為去咗個新環境，佢哋嗰種遭遇，佢哋嗰種 attitude 會唔會就好似我而家 taking care 依啲流浪貓咁嘅咧？咁依啲係好多好多對照啊，嗰、那個好好多人生嘅對照，嗰樣嘢係令到我其實係幾感觸嘅嗰樣嘢。 嗱、 所以 我其實咧，我雖然我哋咁熟，但我從來未同你分享過我一啲我童年嘅一啲片段。 啊哈！ 我諗我自小學開始咧，咁我已經係執流浪貓嘅。我係因為點解咧？因為我係。翻去我小學嗰段路咧，咁、係一個山仔嚟嘅。咁以前一片大嘅竹林，其實都好、即係好有啲陰森嘅，日頭都有啲陰森，因為啲竹林好密到咧，即係嗰啲太陽光都射唔到，夜晚更加陰森啦。即係正常情況，啲人就算嗰度係一個捷徑，都唔好行嗰條路嘅。咁、又係山邊啦，咁山邊梗係好多傳說噶啦。以前啲老人家咁，咁、但係咧就好多人咧就因為佢。可能就山邊有啲垃圾站啊咁咧，即係啲人就將啲貓咧就抌咗嗰度。 係 咁咧就經常行呢條路咧，耐唔中咧喵喵咁，見到佢好淒厲咧，我忍唔住又執一隻，忍唔住又執一隻咧。咁啊，但係最盛嘅時候咧，我係14隻貓。 哇！ 14隻貓嗱，我屋企有隻狗噶啦，已經有隻狗，咁啊，但我有14隻貓，咁我嫲咧去到一個階段咧，終於都即係我嫲都好錫我嘅，咁咧都話啊，你執咁多咁煩點辦咧？咁啊，我話如果即係嗰陣時我細個啲小學嗰陣時啊嘛，係咁啊，如果你冇咗阿媽咁點辦咧？咁即係都要幫人噶咁咧，就好彩我屋企咧多啲地方，咁啊即係我啲家姐都話嫌煩啊，你貓喺屋企即係。咁但我屋企咧就唔係淨係住間屋咧，我哋有另外一個 compound 咧、，compound 咧係一個即係大爐大灶一個大鍋嘅廚房啦。咁、即係亦都有個即係旁邊有谷倉啊，有即係之前咧有即係我哋已經冇農作啦，但係咧依然仲喺度咧。因為當時嗰個 compound 咁咧就以前嘅牛欄啊、豬欄啊、雞欄咧都喺曬度，雞啊仲繼續養緊嘅。咁、咧你就將啲貓放喺嗰度咧，咁佢自己 就自己 識揾地方去，因為用有禾港草嗰啲喺度咧，佢自己識揾地方噶啦。總之咧，我到時到後咧就要係啦，分開兩碟嘢，即係佢十幾隻啦嘛，分開兩碟咧，等佢哋即係分開嚟食嘢啊。咁佢自己就自然，因為貓係好。處咧同狗唔同咧，貓係乾淨嘅。咁第一貓係乾淨，但最怕咧就係神台貓屎啦。就佢、如果唔知道咧，走咗神台即係大便咁樣，呢個係最驚嘅嘢。咁但係 so far 佢哋冇嘅，自己屋企咧，即係好多時咧，我會特別細只嗰一都即係嗰啲咧，我就會放喺即係我屋企我間房。咁知道佢到咁上一大咧，我就放翻佢嗰邊啦，放翻谷倉嗰邊啦。咁、然後咧，佢哋自己咧，因為貓咧係佢係會。即係如果佢覺得呢個係屋企，佢會翻嚟。你唔需要鎖住佢，唔需要綁住佢，乜都唔需要。狗就唔係，狗啲驚佢即係走甩嘅，走散咗啊，特別俾人毒死啊，定點啦。但貓係好，狗係會傻啲嘅，佢周圍揾嘢食嘅。貓咧係聰明啲嘅， 我覺得好犀利佢哋。係 啦，佢跳上跳落啊，咁即係匿埋啲地方啊，咁係好 amazing 嘅。即係佢有佢自己一套生活方式嘅。如果有一日佢真係佢唔翻嚟，你唔好揾佢噶啦。因为佢知道佢有要去嘅地方， 系吓，佢哋系一群好自由嘅灵魂， 系 佢哋其实佢乜嘢都知。譬如我养咗好耐之后咧，佢其实坐喺度咧，佢望住所有嘢，佢所有嘢佢都知嘅。佢选择 同 你系啦系啦，冷眼旁观，或者佢呼唔呼应你，咁就睇佢心情啦，真系 系 啊。咁但系咧。正因为咁咧，所以我又觉得，我喺同佢哋相处之间得到嗰种嘅信任咧，就尤其可贵。因为嗰样嘢系嗰个信任就系，因为佢长期佢唔系一礼就，我哋 friend， 佢唔系嗰种嘅，佢就一路睇住你，一路睇住你。你同佢讲唔到嘢噶嘛？我哋唔系一个相同嘅语言，佢就睇住你做乜咯。 街上的亦都一樣，屋企都一樣。你每日都做啲嘢，你每日都做藥瓶，我每日去喂佢，我每日就去打理佢哋嗰啲張羅佢哋啲瞓覺啊等等等。佢睇到佢知道嘅，佢知道你為佢好，你知道佢知道你馬路整個紙箱俾佢瞓，佢完全知道。咁又跟住隔咗好長嘅日子，突然間嘅行埋嚟你個身邊。喵，咁佢就会喵你嘅。咁嗰刻你觉得好犀利，嗰、那个你得到一个好珍重嘅 trust 喺里边、 嗯。 而嗰样嘢唔系任何嘢，你唔知点样得嚟嘅，但系你就系要花一个好长嘅时间，即系好似我嗰只猫喺个台度，咁佢就系、是、你就系等嗰个时间过，咁然后嗰样嘢就会发生啦。我觉得呢种沟通系。呢种无言的沟通，而呢种沟通成功的嗰种喜悦咧，系、我唔识用，我唔识用任何嘅语言去形容，但系嗰一刻系，哇！你就觉得好化晒嘅你嘅心，好、 但我就经历咧嗰个童年至少年嗰段时间咧，我同猫同埋狗嘅关系咧，即系嗰种咁密切嘅关系，令到我咧系，之后我唔再。即系我喺外国翻嚟之后咧，我唔再养任何小动物，唔再 keep 任何 pets， 因为嗰个感情系好厚嘅、 嗯。 你系唔可以同佢，你唔可以同佢分离嘅。我记得即系我离开屋企之后咧，咁、我好挂住我只狗，因为只狗即系一路伴咗我好长好长嘅时间。咁、猫我知道佢哋自由自在，佢哋识得会生活噶啦。即系我阿嫲到时我俾啲嘢佢哋食，佢就 OK 嘅、 嗯。 但系只狗系好被动，狗系唔识得。即系狗系唔系好识自己，即系自己去打理自己嘅狗系。 佢好仰赖嗰个主人。 系啦，咁大小二便乜都好啦，你都要照顾佢。咁、所以咧我就好挂住我只狗，挂到咧后来佢走咗啦，咁走咗啦，咁、亦都即系好埋怨我啲细佬咧，就冇即系好好安葬佢啦。咁亦都去到好多年之后咧，我成日有一次去京都睇樱花，咁、然后跟住咧。就去到又去上野，去東京上野，特登去上野住咧，因為上野公園有好多櫻花之外咧，咁咧佢亦都嗰度咧揾，即係同朋友一齊啦幾個，咁咧就揾咗一家就榻榻米嘅，咁榻榻米下邊有温泉啊，咁樣即係細細間嘅旅館啦，咁咧淨係嗰晚係發夢咧，淨發到我只個 lucky 佢做，同埋我阿嫲都出現咗，即係好多十年之後啦已經，竟然佢哋出現，咁而喺個夢度我自己同自己講咧，佢係 lucky 走咗好耐啦，阿嫲都走咗。啪一声就砸醒，砸醒咧见到月光透嗰啲纸窗咧，系、成个榻榻米系哇银白色。打开个窗望个月，即系佢月圆嘅，嗰晚系月圆。再望翻下边咧，其实系个坟场嚟噶，酒店贴住。好 amazing 嗰个感觉，即系我永远难忘嗰个感觉。因为上野咧系近郊嚟嘅，东京以前即系有坟场啊，咩都有啊咁。咁然后佢喺度个市区一路发展咧。咁咧就即係侵佔咗佢哋本來喺即係都近郊區嘅地方，咁亦都嗰度係一間好大嘅醫院。咁、我去到其實都覺得奇怪，好多佛買佛具啊，啲咁嘅鋪頭啊啲嘢。咁、根本嗰度就有個火化場，即係淨係即係佢哋買埋啲佛具啊，即係啲人即係屋企人走咗啊定點咁啦。咁、所以一個好奇妙嘅感覺咯。但係我係咁咗十年之後，即係我隻狗喺我面前係好生動。佢仲要咧同埋啲猫一齐，唔系净系佢自己，仲有啲猫一齐出现。 嗯，佢好锡你啊！其实佢翻嚟，佢翻嚟最后一次解开你好多好多年挂念， 因为我挂住佢嘛，因为 系 挂到咧，即系我系我唔肯再养即系养任何嘅宠物啦。从此之后， 我第一只猫即系譬如我即系再上一个啦，我而家又亦都有四只，我上一批都系四只，十九岁、18岁过身嗰四只，我第一只 咁犀利，十八九岁， 系啊，十八九岁，但系佢哋唔算系犀利啊，我曾经有我有好多朋友收养我啲猫嘅，其中有一个朋友嘅收养过猫，佢系20岁啊，而家都仲系好，仲系好 仲喺度， 好好啊，系啊系啊，可能真系有机会突破20几岁啊咁，所以 OK 嘅。而家可能啲粮食啊，佢哋啲粮食啊，各方面都可能 improve 咗好多咧，咁佢哋系好长寿嘅，而家可以好长寿。我第一只猫嗰阵时过身咧，我都记得，我系完全咧系去攞咗佢火化之后咧。翻到嚟即系去火化场捧佢翻嗰个罂，捧佢翻嚟咧，哇！完全咧觉得我自己系个世界系 是反转了的，是很伤心很伤心，同埋完全好像一个好像个好像个人呢跌咗个窿到，个心跌咗个窿到，唔知点样补返个窿咁，是好辛苦好辛苦。但是呢佢但是佢嗰、那个嗰样嘢呢是令到我之后我就同自己讲，我点解会咁辛苦嘅呢嗰时咁样。咁我就发觉哦，原来我可能我同佢相处，即系佢在生嘅时候，我可能我唔系尽晒力同佢相处，或者可能我嗰阵时去 tour 去演出，成日走咗，一阵又翻嚟，我可能我冇俾到足够嘅时间啊，所以其实我而家个伤心可能系一啲遗憾嚟嘅。咁、后来我就 realize 呢样嘢之后咧，所以以后跟住佢落去嗰啲猫， 其他啲猫啦， 系啦，咁我就好有意識啦！依個好有意識，我有時間我就一定要陪佢，即係所有嘅嘢都係要俾時間佢。咁然後到佢哋過身之後咧，我就冇第一隻嗰陣時咁六神無主，因為我知道我生存我盡曬所有嘅能力，我會喺呢一刻 俾曬佢哋，你唔會遺憾，對 有 一佢一定先你走噶啦。 係啦，咁所以我有咗依一個咁嘅 awareness 之後咧，我就發覺。OK 嘅，我可以承受佢哋嘅离开，因为迟早我哋即系都系要离开嘅，佢哋嘅生命系短过我哋，同埋如果你再睇长远啲，其实我哋有一日我哋自己都会离开， 我哋都系一样， 系啦，都系 一样会离开， 系啦，咁所以只不过喺个路途上佢行先一步，咁所以个问题就出在，如果我嗰次咁伤心，系应该我系喺之前我冇尽晒力，如果後來我就發覺，如果我盡曬力之後咧，我雖然我都好傷心，即係 say goodbye 嗰下我都傷心，但係嗰個傷心同以前嗰樣嘢係少啲嘅，少咗一種遺憾喺裏面嘅，係啦，嗰種 遺憾自責， 係啊係啦嚇，少咗嘅咁樣，咁所以依個都係一個好好嘅，即係一個好好嘅lesson 嚟嘅，因為除咗依一個。即係對貓貓依個睇法，你可以有一個咁樣嘅體會之外，其實依個係放之四海都準確噶嘛。你同人啊，你同所有嘅事物，你都會明白就係、是，你總之你就盡力做，你做咗嗰樣嘢得唔得？你之後唔會有一個後悔咯。 嗱，我而家先嚟第一隻歌啊，今晚咧，咁但係呢只歌咧，本來咧我想播咧就係阿小梅喺佢個呢個日記七入邊咧，其中一首播嘅歌係Peter Paul and Mary 嘅原唱咧。500 miles 定系日文版本，咁系边嗰个系？ 从龙字， 从龙字，咁就好好听嘅，但系冇办法，因为我哋揾唔到呢个 CD， 所以今晚咧我哋只能够播翻 Peter Paul and Mary 原版嘅 500 miles。好，阵翻嚟再倾。 Can 保持以往的节奏，但感觉马匹热身时有些累，所以只跳过五个障碍就比赛，认为状态良好。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4,736点，升4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4,451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85，日元110.16，瑞士法郎0.923，加元1.265，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3，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兑美元0.731，新西兰元兑美元0.7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0.81美元，卖出1,751.5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開心啲啦。 呢首歌送俾我个香港，唔理事情有几困难，环境有几乱，你都仲系我屋企。 将香港地当屋企嘅又点止香港人呢？仲有佢哋啊！由蜜蜂、珊瑚到马骝仔，香港仲住咗好多不同物种。为咗生存，佢哋又点样适应呢个环境？ 电视短片《大自然逐样讲》，逢星期六上昼9点，港台电视31。 投资有心法， 炒股有办法， 佢哋一一解答。 股价嘅调整咧有两种方式，一系就用幅度，一系就用时间。弱势股咧，佢调整咧，佢可能就用幅度嘅。基本面强嗰啲股份咧，人人都揸住唔系好想放咧，佢就要用时间嚟去调整咯。再有利好消息又再升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4-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内科学系肠胃及肝脏科讲座教授袁孟峰教授， 即系我哋叫严重肝病嘅病人咧，如果不幸地又感染到呢个叫做新冠病毒嘅话咧，死亡率啊或者后遗症啊会比一啲冇肝病嘅人差咯或者高咯。最好嘅 number one 方法系咩咧？就是疫苗啦，即係好多唔同肝病嘅，譬如乙型肝炎啊、丙型肝炎啊，甚至脂肪肝啊嗰啲咁嘅问题咧，大部分嘅病人咧，我哋都系一个喺一个稳定。嘅狀態嚟嘅，咁如果喺穩定嘅狀態裏面咧，其實一定要鼓勵即係所有市民要打針，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原因啦，即係預防將來感染嘅情況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色無限， 藍色， 色無限，藍地球。 今年三月，联合国环境署的气候专家在一个智库会议上面说，全球沙粒供应短缺可能是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由于城市化导致建筑业急速发展，业界每年要用到400-500亿吨的沙粒去制造混凝土。此外，沙粒亦都是制造玻璃和手机荧幕的原材料，所以沙粒是继水之后全球消耗最多的资源。大家可能会问，沙漠和海滩就有大量沙粒，又何来短缺呢？原来沙漠的沙太过圆滑，海滩的沙又有太多盐分，都不适合建筑业使用。因此现在建筑业界所用的沙大多数来自河床，而过度的开采已经严重破坏环境。印度、柬埔寨和越南都相继禁止开采河沙。 好彩，一项近年进行的研究发现，若果将塑胶废料加工成为特定的粒状，用来取代制造混凝土所需的一成沙料，就不会影响到混凝土的强度和寿命，而且可以为大量的塑胶废料找到新出路，可谓一举两得。研究人员指出，若果单单是印度一个国家全面使用这种新式的混凝土，每年就已经可以减少8亿2000万吨的沙砾用量。与此同时，他们都研究着将其他的废料，好像旧车胎或者回收玻璃加工，取代沙砾制造混凝土的可行性。蓝地球邱艳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点钟新闻之后，我哋又翻翻嚟今晚嘅广东广西，咁咧继续同我嘅嘉宾梅卓燕舞蹈家一齐咧去讲佢最近嘅呢个作品《日记七》。咁咧今晚我哋就讲猫舞人生，咁猫同舞蹈同埋小梅嘅人生咧都系环环紧扣嘅事情。咁所以咧，头先我哋讲咗咧猫同佢嘅关系啦。咁咧去到而家第二节咧，我哋讲下呢个舞蹈啦。即系呢个舞蹈咧，同即系点解用呢个猫去即系代表你个舞咧？嗱，我首先要讲下咧，即系梅卓燕同我合作咗好多年噶啦。其实我哋即系要去翻即系80年代个年代嘅时候咧，今日有一次咧系其实李碧华编嘅个剧系李碧华编嘅，咁然后咧就系香港舞蹈团。咁咧，李碧华请咗4位舞蹈家去编舞，咁亦都请咗4位 designer 去 design 啲 costume。 嗯， 咁然后有即系4组唔同嘅，即系佢啲 dancer 分成4组嘅人咧，去跳整个舞蹈嘅手神。 嗯， 咁啊，手神嗰个舞蹈系我第一次同小梅嘅合作啦。咁啱啱咧就系因为佢4part咧，咁我系最后。最后嗰 part 啦，同小梅就做最后嗰 part 嘅主角，咁就射月系啦，咁咧就嗰 part 系射月，应该系因为讲嫦娥， 好靓我记得 系啊系啦， 好靓我件衫，我到而家为止都仲好印象深， 因为我未试过香港做过任何舞台嘅嘢，咁亦都即系我系用一个角度咧，系当大家都去谂紧一啲传统嘅嘢嘅时候咧。即系我觉得神话故事嚟噶嘛，因为神话故事其实佢系冇年份，乜都冇嘅。即系你随时，即系你系可以用最 raw 嘅 idea 去设计嗰啲衫嘅。咁所以即系我系 end up 就用咗嗰个 idea。咁收尾佢哋，我谂佢哋满意嘅，因为嗰一组衫嘅剧照咧，拎咗嚟做佢啲 poster 啊，同埋啲印刷品嘅封面啊，咁样。 系因为系好突出嘅，个 image 好突出。我记得我嗰阵时咧系搽一个黑色嘅口唇膏嘅，好劲嘅。咁嗰件衫系白色底啦，咁然后跟住咧系有一啲边，即系紫色嘅蓝色、紫色嘅边， 蓝色、紫色嘅边， 好 sharp 咁望落去， 系啦， 系啊，非常之靓。 但系佢呢个系佢第二 part 之前，即系前嗰一 part 咧，就系全部系啡色、泥土色嘅， 系 泥土色，但系佢系某个程度上 modern 嘅，有啲系即系单薄啊、毛薄啊咁咧，咁咧就系。都講下啲先民啦，即係以前啲人咧著嘅衫，其實佢就係獸皮啊、樹葉啊，即係啲嘢咁，就即係用一個 earthy tone 嘅嘢咧去做，即係最 raw 嘅感覺咧，俾嗰啲舞衣咯。咁個係我哋嘅開始啦。咁然後之後咧，其實我哋之後合作咗好多啦。後來你又離開咗舞蹈團啊，單獨做啊唔同嘅嘢。咁我哋亦都即係我覺得嗰個唔係話淨係一面嘅，其實雙向嘅。雙向咧同小梅合作嘅雙向咧係。譬如即係佢喺紐約翻嚟咧，咁咧即係同我就講啊，即係而家即係 improvisation 啊，即係 互動啊，即係我哋唔去排到時，即係即場戲互動嗰樣嘢，我覺得 amazing 喎。咁我做 fashion show 咧，我唔做，我唔排練啦，我唔做 rehearsal， 我唔做嘢，係臨時咧，就等即係等嗰啲 dancer 到時嘅即時嘅感覺，即係你。 我哋 即系 model 啊，或者 dancer 都系啦。我哋柏林好似最好玩咧，就系1996年去柏林咧，11月，咁就一个香港文化节啦，回归之前一个 job。咁我哋即系当时啲 model 啲 budget 比我好少啦，咩都冇嘅，咁去到我要 dancer， 即系我要要即系当时 CCDC 嘅城市当代舞蹈团嘅 dancer 去啦，咁小梅喺度啦，咁一班。咁咧就係由佢哋幫我做 model， 係跳出嚟，唔好行出嚟。咁當你跳出嚟嘅時候咧，冇人會覺得哦啲衫即係啲 model 唔夠高喎定點啊？係你完全係打破咗嗰個界限啦。即係去到真係去到嗰個環境咧，先啦，我點辦好咧？派咗幾個 model 嚟咁嘅樣咁，因為佢哋嘅 budget 少啊，即係完全根本都唔係 model 嚟嗰啲咁啊。咁我話我唔可以用佢哋。好彩我哋之前已經合作过，同小美合作过咧，同 dancer 一齐合作过咧，我知道某个程度上点合作，同埋点样处理件事。咁连个灯光都系唔够嘅，嗰个剧场系一个喺二战嘅时候咧，即系结尾嘅时候俾苏联军系炸咗一半去嘅一个，俾火烧过啊，条街有好多子弹窿啊，咩都有，即係東德，因為嗰陣時咧，佢係東柏林嘅、那個位置係，咁離開佢柏林圍牆冧咗，係十幾年之後嘅事嚟嘅啫。咁咧仲係即係仲未去修復翻嘅成個即係東柏林。係咁係一個好 raw 嘅場地啦。咁但我哋有一個哇，即係呢個係留翻下一次要成個節目先講得到嘅事。咁亦都係帶出咗我做九龍皇帝嘅 collection。咁即係 anyway 咧，我哋係。當時我哋好好玩嘅，即係又有你啦，又有梁小慧啦，梁小慧即係佢嘅聲樂啦，雅思嘅詩詞亦都可以引發到我哋做一場 show 啊咁樣，所以係一個即係一個好即係九七前後係一個非常之好玩嘅年代嗰陣時， 係啊， 好多創意可以做， 好多創意喺度，嗰啲 crossover 係完全係 諗都諗唔到，龔志成有時龔志成幫我，仲有龔志成幫我係現場係音樂啊，所以龔志成就話我幫過嚟，好多人都揾我，然後我就幫唔到佢哋，個個都好嬲。咁但係咧，我覺得我自己好 blessed 咯，即係有得，即係有一班，即係當時有一班咁嘅朋友咧，係去互動，去撩咗一啲咧，我哋係從來我哋唔知道嘅一啲創意嘅力量喺入邊咯，係撩出嚟咯。 好玩， 好啦，咁去到即係當然啦，即係梅翠燕其實。如果認識舞蹈，香港舞蹈的人都不會陌生啦，對你同埋你的作品啊，各方面啊，即係《遊園驚夢》啊，其實即係我好記得你是你個狂草啊，我好記得你個狂草，因為你嗰時編即係你自己獨立啦出嚟編狂草，我覺得狂草的力量是很犀利的、因為後來就算林懷民老師佢都仲用即係呢、這個。书法嚟做咗个舞蹈，但我觉得嗰、那个即系两个好唔同啦。佢又真系哇，佢大型啦，好多人一齐跳。但你嗰个系独舞嘅，咁但系独舞嗰、那个即系嗰个力量系好强嘅咯。 一个八七年啊，嗰阵时 系啊，好耐之前，我哋真系 之前 嗰阵时我哋就好细个。 系我嗰次都几好玩，因为我嗰次用咗嗰啲跳中國舞咧，嗰啲叫雙綢，即係佢哋喜慶嗰時候紅色嗰啲，好似絲帶嗰啲咁樣雙綢。咁我其實用咗嗰個 technique 嘅，因為我哋跳中國舞係會識得 用嗰個 technique 係啦。 咁但係咧，我就將嗰個紅色嗰樣嘢轉咗係白色嘅，咁然後咧就黐咗喺我個衫嗰度，好似一個好長嘅袖。嗰、那個兩條棍 水袖 嚇，但我又唔係水袖嚟嘅。咁裏邊係兩條棍嘅，就係嗰個雙 綢。所以能夠有力量嘅， 有力量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就用一啲水墨係染嗰個布啊，咁然後又將兩邊手嘅長度咧係少少唔一樣咧，同埋剪開叉。咁所以當我有時係雙棍啊，或者係立埋去單棍嗰陣時候咧，一飛咗上嚟咧就。嗰啲線條咧，好似書法嗰啲線條嚇，好似有時候好似破咗嗰條直線啊，有時候有啲鴨叉出咗嚟咁，所以就係嗰個好流動嘅一種空中個飄動嗰個 pattern 好。 呢個就係我心目中嘅舞蹈咯，即係反而即係因為我係即係我可能我對即係我對舞蹈嘅認識咧，好細個嗰陣時。好細個嗰陣時咧，原來有間戲院係邱德根嘅元朗戲院咧叫做，佢經常入啲貨咧， 有啲片係內地啲嘅，啲貨嚟嘅嗰陣時係。咁我阿嫲好中意睇戲咁啊，係即係你咩戲入戲院就帶埋，即係帶幾個細路去噶嘛。咁啊，其實帶埋我一齊去睇咧。咁咧就有套戲嘅中國歌舞。咁咧即係我嘅印象就好深刻，入咗我腦就好深刻。另外一次係睇咧係蘇聯嘅，講蘇聯啲芭蕾舞啲咁，亦都係天鵝會入咗，即係好細個嘅時候咧入曬腦嘅咁樣。即係當我即係我睇。又我睇譬如守神又好啦，守神即係其實中國歌舞啦，即係呢個香港舞蹈團。咁又去到咧，你個狂草嗰陣時咧，就完全印證咗即係我對舞蹈嘅認識。所以我特別個即係嗰個感覺特別深嘅。雖然後來你其他嘅作品咧會個名氣更加大啊，更加多人知道啦，但係咧就反而咧你最早期嘅其中一個你最早期嘅創作咧。就在我心目中咧，個印象就非常之深刻。 好合女噶嘛嗰陣時， 扎 住住好高嘅個頭，扎到頭頂咁樣咧，係嗰啲衫又有少少古裝，但係佢又好 modern 咁樣。 但個 movement 係好正嘅咯，你嗰個 movement 唔係淨係你自己本身嘅身體啊，而係即係嗰對。即係嗰對袖啊，嗰對袖，即係嗰個 movement 咧，就係即係印即係書法，即係書法嚟嗰個就係喺上邊喺空中嘅書法。好啦，咁去到即係呢個，但你日記好多啦。咁呢個咧，即係你其實你個製作一啲都唔簡單。今次咧，即係你睇上嚟好似好簡單。最初一路睇嘅時候咧，就係你一直。剪出嚟嘅貓係木定係紙嚟嗰個係？ 嗰個係木嚟嘅。 係啦，一個貓嘅形。咁咧，個貓咧就放喺一個旋轉嘅一個都好大嘅一個圓形嘅輪一個點樣講咧？個 轉台 嗰個叫做。咁然後咧就有盞燈。咁啊最初嘅時候咁嘅就係咁簡約噶啦。有盞燈咧就一路照住只貓呢、這個木貓咧個影咧一路隨住即係個轉台咧就一路喺度喐啦。你就喺旁邊，你同佢嘅對話。你的語言、啊、你身體的動作、啊、這樣就跟他就在那裡一直就在那裡舞蹈、你說說你的製作是怎樣的整個製作由開始 即 是怎樣構思然後、即大家都覺得可以做、啊、那怎樣做、啊、樣是怎樣來的呢整件事 我開始想做這個第七個日記我就嗰陣時就係決定咗想要做貓啦，咁就即係第一時間就諗我點樣呈現嗰個貓咧？咁我就唔打算要帶一隻真嘅貓上台嘅，因為冇辦法控制嗰樣嘢。咁然後跟住我就都有諗過就話，我好唔好玩一啲好似 puppet 咁嘅咧？我可能做一隻好似 puppet 咁嘅貓咁樣。咁但係後來我都曾經諗過就話。我就好想飛去印尼嘅，有個我嗰陣時識咗一個好好嘅做呢啲木雕嘅呢啲嘅一個好勁嘅一個老師啊，諗住去不如跟佢學啦，同埋佢幫我整一隻貓啦咁。即係後來又疫情嘅關係啊，有好多其他嘅嘢，根本冇辦法走，即係行開啦。同埋後來發覺呢樣嘢都可能好論盡，即係我一個木雕嘅時候太細粒啦嗰件事，同埋一路黐住個手咁點算咧？如果我自己嘅人喺個舞台，我唔可以離唔到身噶嘛，好似唔係好屈。咁所以但係 puppet 嗰個 idea。我是很喜歡的因為好像很多東西是冥冥中其實我們經常覺得我們很多自由意志或者怎樣怎樣但 你再走再遠一點去看其實我們很多的生命的軌跡或者怎樣它有時候是 很玄妙的為什麼會這樣發生的我經常都會問這個問題好像突然間好像慢慢就覺得好像雖然那樣東西不是真的但好多時好多嘢係令到你覺得好似冥冥中其實有啲嘢喺度主宰緊嘅咁樣。 我經常我都係我好 believe 呢樣嘢嘅。有啲嘢係我完全我唔係咁樣諗嘅。我唔相信我有能力行到嗰一步嘅。但 however 咧，佢轉下轉下咧，佢就係、是、竟然就喺你嘅生命度係發生咗。係嚇，呢、這個你係完全係 off 你 control 嘅、其實。有時即係我聽，即係我同我堂細妹即係都感情好好，我哋好多時一齊散步啊、傾偈啊咁。即係佢又即係佢近年就信佛啊，咁啊係即係睇好多佛經。即係我哋就成日講呢樣嘢。即係以前我唔係好信輪迴啊，我唔信呢啲嘢，我唔信即係又會即係有另外一個 life 啊，咁我唔信嘅以前。但係而家咧，我覺得即係我就算唔係話係輪迴嗰樣嘢咧，但我覺得有啲嘢唔係你 control， 係之前已經有或者係之前帶落嚟嘅。即係點解有啲人係周圍，即係佢哋嘅特別，可能佢舞蹈好叻， 咁啲人天生都冇人教佢畫嘢又好叻， 嗯， 有啲人係即係運動係已經天生就，你唔可以話啊佢骨骼精奇啊，或者係佢某啲 chemistry 佢特別 strong， 所以佢咁樣冇得講嘅。即係你可以用呢啲科學嘅解釋， 嗯、 但呢啲解釋佢點解佢 strong 過其他人？ 嗯、 或者某人點解 slow 過佢？咁、 嗯、 所以呢個咧都係你冇得呢、這個我哋解釋，即係人類即係而家目前人類嘅能力。 嗯 是解釋不到的， 不 我們只能夠有時候說呢是冥冥中有些東西是一直傳了，即、就是你帶著過來的、 嗯、是所以就即所以我們就一路 我其實今次這個 work 呢、我是跟一個燈光師、李志偉，咁我哋係一個好緊密嘅合作嘅，我哋從 day one 開始，我哋就開始傾呢件事。我會將我所有我嘅 idea 啦、因為佢都幫我收養個貓，所以我哋係好多嘢傾嘅，關於貓。咁所以我就將我好多好多好多依啲故事啊，我哋就真係無所不談，佢同我無所不談，我哋就花咗兩個星期。佢嗰陣時喺台灣做完 work 翻咗嚟香港要隔離，咁所以每佢隔離嘅時間咧，我哋就每日用視像。去做即系通话，就每日就系咁样吓，即系brainstorm 乜嘢都倾咁样，关于呢啲我嚟紧嘅创作。咁所以差唔多过咗两个星期，然后我哋去到六月嘅时候咧，我哋就 physical 要去 studio 见啦，我哋真系去 meet 啦，去开始做啦咁样。咁啊，都繼續係傾嗰樣嘢嘅。譬如我記得，每一日咧，我就會帶啲嘢翻去 studio 嗰度，我哋就會撞下咁樣。咁佢就帶咗個電筒，佢嗱啊，小妹，我有個電筒，其實好簡單嘅啫，一個電筒。咁然後跟住佢就將一啲物件，咁然後跟住就即係將呢個物件好簡單打落個一個物件度。咁跟住好好玩，因為嗰個物件佢嘅遠近咧係完全決定咗呢個物件呈現嗰個狀態。咁我就覺得哇，好 amazing 呢件事。咁我就跟住同佢講話，我有隻木嘅貓，嗰隻木嘅貓咧喺我錄記日嘅錄。第六個篇嘅時候咧，嗰陣時阿 Yuri 咧做嚇幫我做 set 嘅，佢就話：除咗紙箱之外，你有冇嘢想放喺台啊？我話不如放只貓啊，放我只盲豬啊。咁所以嗰陣時做咗，跟住嗰張相就做咗一隻貓。但係佢從頭到尾其實坐咗度睇我跳舞，冇喐過嘅。咁我就話：我帶佢翻嚟去 studio， 我哋玩。嗯咁啊，帶咗只嗰只木貓翻嚟，咁就覺得好好玩啦，因為打落去。即系突然间嗰个猫嘅流动咧，佢变大变细变肥咁样，跟住嗰件事就慢慢开始就系咁样进化。跟住我就哇，咁、如果系将呢个影打出嚟打喺边咧，咁就我可能有块布将佢投影啦。 嗰块布真神奇啊！ 好神奇 系。因为块布又即系随住你喐佢啊，风吹啊，咁、就变咗只猫又喺度喐紧。 又喺度紧，系啊系，好 amazing， 佢好似水墨咁嘅，有时有啲状态。咁所以就慢就系、依、這個貓打咗去個投影打咗去個布上邊，咁於是乎咧，依、這個轉盤佢第三步佢就開始入嚟啦。咁、佢就話：嗰、那個距離好重要，但係如果要距離係喐緊嘅距離，嗰只貓就生動啦。 好，嗱，我哋再嚟一隻歌先嚇。雖然咧，我哋想要個版本係小梅嗰只，即係佢個日記七入邊嘅版本咧，就 Disturb 嘅 Sound of Silence。咁但係因為我哋港台冇呢個 CD， 所以我哋用咗用翻原唱Simon & Garfunkel嘅《The Sound of Silence》。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In 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 Now the streets are cobblestone. Neath the halo of a street lamp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bb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split the night and touched the sound of silence and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No one did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Who said I, you do not know? 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 Hear my words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s that I might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t raindrops, fell. And the people bowed and prayed to the neon god they made. And the sign flashed out its warning.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医管局宣布延长前线医护人员的雇用年龄至65岁，即时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表示，将灵活处理现任人员的工作安排，强调是以人为本。另外，医管局将优化护理系人员的专业阶梯，设立副顾问护师职级。行政总裁高拔升说，预计出年开始实行计划，陆续招聘大约140名副顾问护师。医院管理局即将在伊利沙伯医院、屯门医院和玛丽医院设立新冠疫苗接种站。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新安排可以方便到专科门诊复诊的市民，包括长者。如果在咨询医生意见之后属于适合接种新冠疫苗，可获安排到接种站即时接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三间医院都属于联网的龙头医院，地方较大，将会提供伏必泰疫苗。如果试行计划运作顺利，将会将有关的计划扩展至其他医院。率团访问四川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社会动乱期间的黑暴行为伤害内地同胞的感情，令他们对香港有负面看法。他强调当局很重视内地同胞对香港的观感。他又说，三年内两次举行川港合作会议，足以说明两地有弥足珍贵的情谊和密切关系。四川省委书记、中联办前主任彭清华表示，香港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期望两地共同推动对外开放。正在还押的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发公开信，反对支联会解散。周幸彤社交网页刊登信件，表示或许法律意义的解散最终不可避免，但自行解散会令支联会失去声音和话语权。他无法说服自己主动解散是一个好选项，遑论最好处理。他又呼吁会员反对解散议案，给支联会一个机会继续走下去。正在服刑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仁和前副主席何俊仁早前发表公开信，指当前的社会环境认为主动解散是支联会最好的处理方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785点，升5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51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5，日元110.17，瑞士法郎0.924，加元1.267，人民币6.459，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748.4美元，卖出价1,749.8美元。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的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细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咗，但雷暴嘅威胁，好似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喺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嘅雷暴警告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睇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睇睇都得噶。 日报节目主持年度最佳拍档组合候选名单，第一组林超荣刘年，第二组杜文慧彪爷，第三组黄桂林兰子，得奖组合是杜文慧彪爷。 多谢多谢多谢， 我估得奖的原因就是因为彪爷出的谜题有趣味有难度， 几难都难不到杜文慧，你咁聪明有智慧呢。 想知道其他奖项得主，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心日报。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纪文凤， 嘉宾阮大勇。 而家点去拨地点个作用？我嗰阵时唔同，我嗰阵时咧真系点海报系好重要嘅，因为你行街咧就好多时候见到海报，但系而家又喺街就好少见到，觉得系时代唔同。 逢星期六晚上10:00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张凤平。 叶凌凤感时伤逝的心怀，寥寥几笔的日记文字里面，我们做读者的感受殊深，但是更多的生活细节是更能够显现他对知识的渴求，比如下面这一天。 1951年6月2日，天有阴雨，写香港的蛇，六种毒蛇已经写了四种，枕上读香港郊外，关于鸟的部分，观察香港的鸟类以及新界锦田和林村坳最适宜。作者说有一次一日见到60余种。 古人说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叶先生何止认识，他竟能作深入的介绍，真是了不起。好像另一则日记，真是叫你想不到啊！芝麻绿豆的事在他笔下亦都是一趣。 1973年3月6日星期二，今日天气晴朗，阳光甚好，心情亦都舒畅。今晚冯明之在电视上面讲兰亭修涉时，王羲之所记之晋永和9年岁至癸丑，距离今年癸丑为第27花甲已经1000余年了。 时光飞逝，人生苦短。叶先生是隐隐然在这个好天气之下，想到时光飞去的话，1000年就此成为过去，他怎可以不提起他的笔记一记呢？ 读叶凌凤日记，书是他的命根，他舞文弄墨，写不同报章的专栏，他是作家，是著书家，是藏书家，从日记之中看到他买书、写书、读书、藏书。据说他没有书房，但是他的家都堆满了书。或者有人会问，贤则这位读书人作家，他的代表作是什么呢？ 很多人会说应该是三本读书随笔了吧，或者啦，写书人爱书人其实是一样嘢。爱书人爱书如命，读叶凌凤日记，品味呢位爱书人所走过嘅岁月，了解一个人同书天衣无缝嘅结合，真系叫人向往不已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叶凌凤日记》，作者叶凌凤，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到嚟最後一節嘅廣東廣西，今晚咧我哋嘅話題咧就係貓舞人生。咁啊，對面繼續係我嘅老友記咧，梅卓燕舞蹈家小梅，咁一齊同我哋分享佢嘅日記七。好啦，頭先你繼續講呢個製作啦，嚇頭先即係講到啊，終於有個電筒開始，咁照你屋企嗰只木。即係木雕嘅貓，咁咧就一路落嚟啦。 係啊係啊，咁咧咁。就突然間好開心，因為我最初就話我點 introduce 一個貓喺個台度咧，如果一個 puppet 貓咧就好黐身啦，係咪啊？咁好難控制。突然間咧用一個電筒打嗰個貓形咧，就好 amazing。佢去到嗰個咁大嘅布咧，即係差唔多係大館成個咁高嘅布，係變咗只好大嘅貓行來行去，行去左邊又跟住行去右邊咁樣揼揼轉。我覺得好開心，好流動啊！嗰件事即係好似係我自己平時喺屋企咧， 我非常聰明㗎。我一路睇住，哇！真係聰明啦，利用得呢個光影同埋塊布嚇。 但係咧，我一熄電筒，佢就走咗去㗎啦。咁所以嗰件事好 amazing， 我唔需要即係搬來搬去咁樣搬啲嘢出嚟啊。 同貓嘅性格一樣啊， 係 你想佢留低，佢唔理你㗎，佢走咗去佢都會係。 係啦，咁於是乎咧，我就由一隻貓啦，跟住我又再 copy 咗好多。不同的形狀，即不是不同的形狀，不同的紙質，譬如 在那些紙皮那裡、啊、或者是在那個木那裡、啊、這樣。因為呢我就做了四隻貓出來，因為我自己本身有四隻貓的，但很奇怪的，我上一批過呢又是四隻，跟今一批呢不知道為什麼呢又是四隻的，很奇怪。我經常覺得是不是他們四隻呢是輪迴回來 聯手 回來一起這樣、啊咁我就嗰四隻貓於是乎咧，我就好好玩啦。因為喺佢，我點樣擺佢？譬如我擺一字牌，咁佢啲影打出嚟咧，好似跑馬咁嘅，嗰啲貓嗰啲形狀。然後我擺四隻咧，就更加好玩啦。即係佢哋四個咁樣對住向心，我企喺中間咧。咁佢哋就我成日去到嗰個形象，佢哋就話：你好似喺度喂緊貓咁啊！因為嗰啲貓坐曬四個邊。咁、然後佢一轉動咧，就好好玩，因為四隻貓就好似嗰啲走馬燈咁樣咧，係咁氹氹轉就四隻貓。 唔係，我完全嘅走馬燈嘅原理嚟嘅嗰個係。 係啊係啊係啊！咁、然後咧就。我覺得好好玩嘅就係咧，我哋初初嗰陣時係嗰個圓盤咧，四隻貓就覺得咦太過 even 啦。咁後來咧，阿燈光師咧就揾咗一個長方形嘅板，嗰、那個板咧，因為依邊係短邊，依邊長邊啊嘛。咁所以當啲貓坐咗喺長邊同短邊咧，佢影出嚟之後咧就唔 even 啦。所以突然間佢變咗只一隻大肥貓，依邊咧仲有一隻細貓仔。咁佢四隻咧就氹氹轉咯，一路大一路細一路大細。咁所以嗰個流動性更加強嘅，同埋嗰個更加活潑嘅，因為佢就唔係死板板咁啦，佢就好多 movement。咁我當然就要喺裏邊同佢一齊跳舞啦，因為喺佢嗰個流動之間，我點樣攝咗我個影入去啦，因為我都是在那個影入邊噶嘛，個電筒打落嚟，所以那些是很好玩咯，依啲光影。咁然後跟住我哋咧，因為將嗰、那個用一啲紙皮咧，就 copy 咗嗰個貓出嚟。我細個好中意黑紙嘅，咁我就黑咗個字出嚟之後咧，咁、那個紙皮咪有個貓 窿 啊。咁我設計師係真係， 但 係 我覺得嗰個窿真係好 amazing㗎，完全係啊。因為佢可以打 就咁簡單一個紙皮嘅窿，但係咧佢透過燈光各方面嘅嘢咧，係另外一個世界嚟嘅，完全入邊係。 我最記得嗰、那個有一日咧，咁我哋就將嗰個紙皮即係刻咗出嚟嗰紙皮窿咧，咁不如等埋上台照下佢咩樣先啦，咪等咗上去之後一照，好得意，因為佢又有啲實心啦，一邊就有個空咗嘅貓出嚟，咁於是乎咪成為有啲好似一間屋咁樣轉嚟轉去，一間又有個貓形，咁又跟住我哋台有另外一隻貓噶嘛，咁所以又有另一個貓形咧就行來行去咧，佢喺。 我哋咦好似好得意呢件事，有啲嘢有啲嘢，咁就喺度玩咯，移来去，诶、欸、放下呢度，放下嗰度，放到放放，然后将个猫又放放放，最后一刻咧，我哋放到正一个啱个位置咧，佢其实穿透嘅， 嗯， 即系个猫咧行下会翻翻，好似叫 puzzle 咁样， 系啦，窿度嘅系啊，唔系我一路睇一路睇你个今次个作品嘅时候咧，我最大嘅遗憾咧就系话，一系唔准影相。又好咗個 moment， 我真係想影咗落嚟，真係係好感動嘅 moment 嚟嘅，好多係。 總之 just rehearsal 嗌你過嚟啦，咁咪任影 啦。係啊，即係我完全即係，哇！我真係錯失曬咯成件事。即係希望即係你，如果你有拍咗 video 啊，啲啊，日後俾我分享一下。 好、 嗯、 好。 嗱，但係真係太好啦！呢個作品，即係我希望呢個作品係期，我期望你可以即係去好遠好遠嘅地方，可以同即係、嗯、即係我覺得有個 language 嘅，有一個即係一個。即係有啲人唔識聽，你用廣東話講得好好聽，當然係。但係你唔用廣東話，即係用廣東話都好啦、 嗯。 即係啲人淨係透過影像，透過你個 movement，、 嗯、 其實佢哋會完全感覺得到嘅已經。 係啊，我今次咧有好多小朋友嚟睇， 但係佢都知道你做緊咩事， 係啊，好 amazing。因為係咯，大人就會大人會 get 到一啲好即係關於人生啦。 係、 因為大家就會好印象深嗰一句咯，即係我一路講緊我哋呢、這個即係貓嘅流浪。咁啊講下講下，其實我哋人都係可以流浪嘅。 你一路講，我即係佢完全即係感好感動咧，即係講你話啊，即係你屋企人。由你呢度又出咗去，又跟住喺又翻翻嚟，咁有啲 人 去咗印尼，有啲去咗毛里求斯， 嗯、 有啲去咗美國，又真係 走嚟走去咯， 係啦， 係啊， 佢哋就係走嚟走去咁、 嗯， 即係我喺嗰個 moment 咧，咁我亦都即係諗翻啊，我自己其實都係浮萍咯，我哋都由中原地區啊落到嚟南方啦，即係我哋早嚟啦、嗯，千年前嚟啦。咁即係由呢、這個即係相信當年嘅中原話就係客家話啦，咁然後。咁又轉化到就要講即係本地嘅東莞話啊，咁又跟住，即係我哋就比較 stable 嘅，即係個 family 喺度。雖然我哋後來咧，即係我哋去好多人去咗外國讀書，讀完書好多留低，咁我哋大部分嘅屋企喺加拿大，一部分喺美國，一部分喺澳洲，有啲喺英國咁啊。咁但係咧，即係流散啦。但係有啲咧，即係我哋係知道嘅呢啲，有啲係唔知嘅。譬如好似我媽媽，我媽媽個阿爺。甚至是可能他不只是他爺他曾祖父、 嗯、 就已經去了南美洲了。 是 就是他小的時候因為他爺早死呢就是在我外公很小的時候他爺已經死了。那變了呢我外公呢只是跟他在南美洲的家人呢是 disconnect 了。 嗯、 那其實條村有其他人都在那裡的嘛但是他們不特登 去問的喎他們。只是知道呢我們小的時候知道即是媽媽說即是問他即是他爺在哪裡死呢黑鬼浮。 哦、 黑鬼浮就晕啦，即系你边度？即系我哋成日都以为咧系加尔各答啊，因为加尔各答当时系英国政府，即系殖民地政府啦。加尔各答系一个好重要嘅佢嘅甚至系殖民地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位置，对远东嘅殖民地。咁、嗯、咧，即系亦都吸引咗好多客家人去咗嗰度嘅，喺嗰度。咁咧就所以咧，即系以为哦，去印度可能系咁。好多年之後咧，先喺另外一啲姑婆，啲姑婆其實咧同我媽媽差唔多年紀嘅，但係因為佢哋係老疾嫩縮啊，咁啊，所以咧就嗰啲姑婆喺多倫多，咁佢哋以前都係全部協恩讀書嘅，咁咧就即係佢哋比較知道多啲嘢啦，咁啊，所以佢哋話啊，其實我哋會有 family reunion 去 Ecuador， 咁我哋先知道喺南美洲啊，咁一路咁啊即係尋啦，一路最近。即係因為我要出年出書咧、 嗯， 就由其中一部分就講到呢樣嘢咧。咁、 嗯、 啊就揾到好多資料，好彩揾啲資料揾到我即係外曾祖父嘅名啊。即係某個程度上佢哋番禺咩位置過嚟啊咁咯。咁、 嗯、 甚至即係我都一路係嘅，即係我係懷疑咧，即係唔止係我嘅外曾祖父咯，而係佢嘅爸爸已經去咗南美洲， 已經 而佢今日佢已經係 mix， 我外公完全 mix 樣嘅嚇。咁咧係我。个外曾祖父喺嗰度咧，又翻嚟咧，佢再带佢同村兄弟咧，就去翻、 嗯， 去咗呢个南美洲。 嗯， 然后跟住佢话佢哋发迹咗翻嚟咧，又起咗啲屋啊，啲嘢咁样。 系啊系。 咁所以即系根本系，即系我外公就系 mix 啦，即系到底系佢个妈妈系，即系佢当地人咧，即系定系我嘅外曾祖父系个妈妈系当地人，因为佢爸爸去即系。佢个爸爸去嘅时候咧，喺清朝系呢、這个太平天国之后 個時代好多人走佬嘛，要趕住賣豬仔都要走啦，咁樣即係去賣豬仔十年，咁樣有命咧就可以有自由啦。咁跟住就喺嗰邊，咁嗰陣時冇唐人女人噶嘛，咁即係佢哋都要即係揀一啲可能係多啲白人血統嘅混血得。基本上未都是混血噶啦，都系都混得心定系钱嘅啫。咁然后就生咗啲落嚟，咁即系有啲带咗翻嚟唐山，即系根本即系我妈妈有几个即系好几个亲戚咧，都喺嗰边出世，系 mix 带翻嚟唐即系香港。咁但系其实佢哋穿喺香港唔系好耐时间嘅啫，根本即系佢哋之前即系嗰个即系嗰个即系其实佢哋嗰个流徙啊啲嘢咧，都好令到我谂起即系八年孤寂嘅。啊、根本即係之前我哋完全係根本唔知道有 Ecuador 啊，即係外公，即係佢哋即係有個血統上面嗰個混合啊咁。即係睇緊你日記七咧，我就一路即係你一路講，其實即係你一路喺度講，其實真係好荒涼嘅。你講得嗰陣時係真係係好感動嘅。其實當時歌咧就係 500 miles 啦，即係講緊即係其實即係屋企嗰樣嘢咯。 我係我記得嗰首歌。我哋嗰个先咧就系、是、嗰、那个锁匙窿打咗只好大嘅猫，咁一只蓝色嘅用嗰个纸打出嚟嗰个蓝色嘅猫，然后咧我又将嗰个转台嗰个样嗰个 image 咧就摄咗喺个猫入边，所以然后跟住咧就系、是、一个不停一个火车声，咁我坐在上面同嗰只猫好似经过咗好多城市，咁佢哋嗰个咧系喺嗰个先咧，佢话嗰啲人系。不知點解好自然就會好似你咁樣嚇流眼淚啦，因為諗翻起自己屋企啊，或者諗翻起自己離開嘅親人啊，佢好容易就會撩起曬嚇依啲情緒咁樣。咁係咯，我都覺得可能今次即係嗰樣嘢係令我係幾感觸嘅，即係頭先你講緊你屋企嗰啲移民移曬，我自己屋企都係走咗七彩啊嚇。咁跟住又。又在呢个咁多年嘅照顾流浪猫吓，即系佢哋都系咁样走嚟走去，咁我都会喺度问啦，即系究竟其实家系乜嘢咧？咁吓，咁我就有时都话家系乜嘢嚟嘅？系咪就系递过嚟嗰块纸皮咧？一个模型嘅手递俾你嗰块纸皮，系咪就叫屋企咧？咁呢啲走嚟走去嘅时候，我哋都可能 physical， 我哋身体系可以走嚟走吓，就算真唔走，我哋嘅心灵都可以走吓，有啲可能嘅心灵系唔知飞咗去边度。即系呢啲咁嘅流动，呢啲咁嘅移晒等等等等，咁可能都系一种现象嚟嘅，因为佛家有个对人生有个说法，佢就其实众生系流浪生死，即系其实我哋喺生同死之间，其实所有人都喺度流浪。咁所以嗰样嘢系我系好大嘅感触嘅，即系越来越系感觉到呢一样嘢。系啦，咁所以我哋点去，即系喺呢个咁嘅旅程里边，我哋点样去行呢个旅程咧？咁样系啦，咁 唔系，但系嗰个系一个非，即系你可以将猫啦、猫同埋你嘅处境啦，甚至系即系讲翻，即系你嘅背景啊，你 family 嘅背景啊，嗰啲即系嗰啲来与去啊，嗰样嘢系完全系放埋一齐，系完全系即系融合得好好嘅。即是天衣无缝的，完全你不觉得是噁心的，怎样用猫看人生呢？又怎样透过猫的流浪，就讲到即是家族的，我们就是我们南方人，就是那种由北而南，由南去海外，海外又即是兜个弯又回来，又兜个弯又回出去，即是那种感触是很 amazing 的，完全。 我想香港人是特别有感触啦， 香港人特别有感触。 我哋呢个城市基本上就系一个移民城市啦。我哋都前几代冚唪唥。 之前几代就跳板啦，跳板跟住定居啦，定居又要走啦。咁即系根本我哋系停，即系我哋停唔到脚步落嚟，根本系。即系香港人系好习惯，哦，即系我哋细个十几岁去读书。咁因为我最早离开去读书啦，即系我系未读完中学就已经离开啦。咁引发到好多同学都要 都跟住 哦，原来都有可以有机会同屋企商量啊，或者即系用咩方法咧，边个途径可以其实都可以去外国读书噶。引发咗好多同学就去咗外国。咁然后跟住有好多有啲人就翻咗嚟，有啲人冇翻到嚟。咁但系。即系我哋变咗啲同学咧，就流晒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啊！甚至我哋喺 Toronto 咧，即系我哋母校，即系突然之间有人即系一吹鸡咁咧，亦都可以系一班人聚众咧，咁又即系有 dinner 有 party 啊咁嘅都可以吓。咁所以即系嗰个 即係嗰個，我哋又唔係好介意，即係嗰種流曬咯。其實係、即係有時即係你可以即係流曬嘅，即係即係我都要有時啊，即係好似我你睇住我侄仔出世啊大啦，咁啊即係佢個細個嗰陣時候你仲喺度即係搞佢啊，佢即係佢酷啊嘛，佢酷啊細個，咁啊而家佢已經係佢個仔仔都兩歲九個月啦，就嚟即係到你出年一月都三歲啦，都係好得意好得意咁，即係好想。即係好 miss 佢，因為疫情啊各方面咧，佢又翻唔到嚟。即係上次見佢嗰時，其實11个月大。咁啊，跟住就去嗰次加拿大，跟住就冇得喐啦。我哋全部、即係見到佢嗰啲得意嘢啊，佢啲錄影嗰啲咧，就啊，即係想攬下佢啦。即係呢個細路，即係佢又好聰明，學嘢學得好快，又中文又英文啊咁。咁、但係即係個 family 而家咧，就即係散曬周圍去都有啊。咁、 但係咧，係啦，嗱，但係咧，我哋再諗多啲咧。再想远啲，其实我哋即系我都有讲，其实我哋走来走去，我哋都冇离开过呢个地球噶喎。 exactly， 即系放大啲， 放大啲就 放大啲，你唔好再将佢限喺香港。 系啊系啊，所以 你将系一个地球啊，即系我哋即系其实，因为而家嘅科技已经令到我哋好近啊，好似即系阿 Leo 啦，即系第二个侄仔啦，咁佢佢个女出世。而家都一個月都未夠，咁咧出世咁就好快，我哋好似即係見到咧視頻見到佢啊，同埋個細路女好犀利咯，出世即係佢好即係佢唔係佢早餐得少少，但係佢唔係特別重，但係啲手腳好長，即係完全係我屋企人啲手腳嚟嘅，咁啊對眼好長好大，好似佢爸爸即係 Leo 對眼咁啊，咁啊就已經好快已經睜開對眼望，即係佢拍緊嘢係望佢哋啊，即係有表情嘅，已經係出世冇幾耐嘅啦已經，咁但係已經好開心啦，可以即係咁樣，即係起碼透過咁嘅條件同佢哋接觸得到咯，即係我諗。你下一隻冇講下，即係我哋點樣透過啲咩方法？我哋唔喺一齊，但我哋係一齊。 好啊，好啊。 仲有咩補充？ 好，好注意。 係啦。 係嘅。不過我做呢個 piece， 我特別即係當然，即係我日記成日都係醖釀嘅啊，都有時諗下諗下，咁、然後要啱時機，我就會做一個咁樣。咁今次咧就係特別啱時機嘅，因為其實我哋過去即係依兩三年，我哋實在係即係每個人咧都被逼嘅，每個人被逼係要做一個閉關嘅，即係每個人被逼。以前我哋可能係唔怕嘅，我有好多朋友，我出去同人傾偈，我出去食飯去咩咩。但係就係突然間一個好簡單嘅一個流行病咁，然後所有人就要開始去面對自己啦。因为你开始唔可以将你个需要摆出去外边，咁觉得一个好好嘅事嚟嘅，你开始将嗰样嘢摆翻去俾你自己，揾翻你点样能够面对俾自己，即系面对自己，咁系好 amazing。因为猫猫，我相信动物佢哋好 amazing。你谂下佢哋可能系一世人，佢就系。好独立地自己去行完个人生冇问题嘅，但反而我哋人有时会脆弱嘅，我哋会觉得 需要好多其他 好多其他嘅支撑系，咁所以如果你咁样睇嘅时候，都系一个好好嘅时机，点样去学习一个好坚强自己点样行自己嘅人生，因为始终嗰个都系你自己嘅人生，好好嘅。 好嗱，我好多谢小梅今晚同我哋嘅分享啊，我哋系唔够时间，有好多仲想讲嘅，唔紧要，下一次。咁咧就最後咧就要講聽晚星期五啦，由梁敬國、黃仲遠、周志恩咧同大家分享嘅咧就是、劏房的前世今生。最後隻歌咧就送翻俾啲貓嘅，係 Cats 嘅主題曲《Memory》，Ellen Page 嘅 version。好，拜拜。 Night will be